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他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师李谷禅，他也是中国抗战史上的杰出战士。他如何瞒天过海掩护一批批抗日战士脱离险境？他如何出其不意获取日军情报？在抗日根据地药品紧张之时，他又是怎样将药品安全送出北平的？档案首次独家披露李谷禅手记，讲述细节故事，为您揭秘双面人生李谷禅的抗战。 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男子眯起了他的小眼睛，露出微笑，顺着他的视线可以看到，坐在他对面的男人也是气定神闲，双目炯炯有神。他们两个都是40岁上下，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这次交谈也不长，但谈得非常的愉快。而不远处的一棵树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看报，不过他的心思几乎不怎么在报纸上，他其实是在给那两个中年人放哨。这一幕发生在1938年春季的一天，地点是在北平，也就是现在北京的北海公园里九龙壁附近。随着戴眼镜的男子一句那就太感谢大师了，两人不约而同地起身道别，放哨的小伙子也收起了报纸，离开了北海公园。这三个人究竟是何时？这次见面又是所谓何事？戴眼镜男子口中的大师，就是我身后照片上的这一位。熟悉中国美术史的朋友对这一位想必不陌生，他正是著名的大画家李谷禅。 李谷禅原名李英，字立功。1899年，他出生在山东高唐一个普通的农户里。李谷禅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书画家、美术教育家，先后师从徐悲鸿、齐白石两位大师，而后精进钻研，自成一方，得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艺术大师。其画笔墨厚重豪放，气势磅礴逼人，仪态雄深纵横，形象洗练鲜明的独特风格，树立了大写意花鸟画的新风范。他的长平巨幅更为世人所瞩目，屡屡在后世拍卖中创下高价。 至于那名戴眼镜的男子，他的名字叫黄浩，黄浩的身份是北平某基督教会的长老和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为黄浩和李谷禅牵线搭桥的正是那个给他俩放哨的年轻小伙子，他叫黄奇南，是李谷禅门下的一名弟子，也是黄浩的同乡族亲。李谷禅早在民国时期便已成名，北海公园的见面看起来就是一个商人结交一个知名艺术家嘛。但为什么黄奇南要在旁边放哨？他们究竟在提防着什么呢？ 事实上，当时的北平气氛是十分紧张。自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借机占领了华北平原的大片土地，华北重镇北平城也宣告沦陷。由于在攻占卢沟桥时遭遇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奋力还击， 侵华日军在进入北平城后对待反日分子的手段可谓极其残忍，除了大肆搜捕之外，为了防止更多的老百姓投身或帮助抗日活动，侵华日军对有藏匿抗日分子的中国人一律实行连坐。李苦禅就在与黄浩见面的不久前，他刚刚和黄奇南一起掩护了一个爱国青年袁祥峰去往八路军位于冀东的抗日根据地，而暗中帮助李苦禅和黄奇南联络八路军的正是我们开场看到的那个商人黄浩。实际上，黄浩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的平津特派员主任。 说到这儿，您大概已经想到了，李苦禅和黄浩在北海公园的见面缘由事关抗日，自然要格外小心。今天我们也就不讲那个画家李苦禅了，咱们来说说一个红色特工李苦禅。这里是浙江省杭州市，在西湖的西北角，七侠岭南路，坐落着一座岳飞庙。岳飞庙的后面有一座小楼。1930年的夏末，小楼里住进了一位新主人，也就是李苦禅。1930年，李苦禅应杭州国立艺专学校的校长林风眠之邀，来校担任国画教授。然而，这个教授仅仅当了一年多，战争就爆发了。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号轰沈阳北大营，视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日寇如此行径，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展开各种形式的爱国救国革命活动。而更令全国人民感到愤怒的则是，面对侵华日军的野蛮动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竟然下令不予抵抗。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每天李苦禅在早上去学校之前都一定要先绕道至岳飞庙的前门，然后在岳飞父子的墓前恭恭敬敬地站上一会儿。此外，为了掩护爱国学生们的聚会活动，躲避国民政府的稽查，他还让学生们在开会前相互通知是今晚到李老师那里喝茶。因此，杭州国立艺专的学生们都私下称李苦禅为赤色教授。可是李苦禅频繁地利用自己教授的身份掩护爱国学生们的地下活动，最终还是给他招来了祸端。1934年，杭州艺专的校长迫于国民政府压力，不得不辞退了李苦禅。35岁的李苦禅丢了工作，决定回到北平谋生。在北平，年轻的李苦禅跟着徐悲鸿学西画，跟着齐白石学国画。也正是因此，他得以将中西两种风格的绘画融会贯通，自成一派。北平曾给李苦禅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但是1934年的北平就已经不是李苦禅记忆中的北平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三省相继沦陷，日寇谋取中国全境的野心就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利用着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侵华日军将目光投向了华北平原，企图利用一些旧政府中的野心家和一些国民政府中的失意政客，搞出华北自治。这笔阴谋在李苦禅回到北平的第二年，便在一份和美协定的白纸黑字协议中得以实现。紧接着，为华北自治委员会成立，北平的爱国学生都愤怒了。为了揭露这场阴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著名的129学生爱国运动。运动爆发的当天，李苦禅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但最终招呼他们的却是军警的高压水龙头和警棍，爱国运动惨遭镇压。因此，当一年多以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政府的军队撤出北平，北平彻底被侵华日军占领的时候，李苦禅对国民政府的失望也达到了顶点。 于是李苦禅渴望能够加入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去真刀实枪的跟日本人战斗。但李苦禅还没来得及多想，日本人的代表就先找上了他。 来登门拜访李苦禅的是爱国作家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日本势力占据北平后没多久，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新民会的汉奸文化机构，聘请各界文艺界的名人来充门面。侵华日军听说李苦禅在中国美术界声誉很高，于是便让周作人以优厚的物质待遇诱惑李苦禅到新民会任职。但李苦禅却只是冷冷地回了周作人一句：我是个画画的教书匠，从来不会做官，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由于那时李苦禅任职的北华美专和北平美术学院均已被日方接管，此番回绝了汉奸机构的任命后，李苦禅干脆把这两所学校的工作全都辞了。那会儿李苦禅家里已经有两个孩子，没了工作，这一家人怎么吃饱饭就成了大问题。而更出人意料的是，李苦禅家里还有一个贤妇青年需要养。 袁祥峰曾经是29军的一个战士，因为在对日作战中受了伤，被李苦禅救下安置在自家养伤。后来李苦禅的学生黄七南了解到袁祥峰的情况，便对自己的老师说了族亲黄浩的事，并说黄浩有办法可以送袁祥峰去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李苦禅和袁祥峰一听可以去打鬼子，自然喜出望外，当场答应下来。一番筹谋后，袁祥峰被顺利地送到了冀东根据地。 袁祥峰走后，李苦禅便请黄七南帮他引荐黄浩，这就有了开场我们看到的那一幕。李苦禅与黄浩碰面后，两人聊得很投缘。李苦禅趁机提出希望黄浩也能送自己去抗日根据地，他自幼习武，很想去前线拼杀。听了李苦禅的愿望，黄浩表示他很理解也很支持，但李苦禅是个有名望的画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对于他从事地下工作而言是个极好的掩护身份，所以他希望李苦禅可以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也可以抗日救国。最后李苦禅答应了黄浩，就这样李苦禅成为黄浩情报组的一名成员，正式开启了他红色特工的生涯。黄浩交给李苦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掩护抗日志士和爱国进步学生的活动，而李苦禅居住的柳树井二号自然也就成了黄浩情报组的一个新地下的窝。柳树井二号院子很小，小院门朝南开，有三间不大的南屋。李苦禅将其中一间半作为画画、休息和接待地下工作者的地方，另外一间半就是他和家人还有来往同志们的客栈。在这里藏身的有共产党的交通员，有打算投往边区的爱国学生，甚至还有一些避难的外国人。这些人的姓名去向李苦禅从不打听，他明白这是地下工作的秘密和技能，他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给大家伙提供好的条件。没有正式工作的李苦禅开始靠卖画挣钱，有时他还拿出一些家中值钱的东西去典当，碰上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搞到点细粮，他一定会做给借宿的同志们吃，而自己和孩子们则是粗茶淡饭。到了冬天，他还会想办法弄一顿火锅给大家尝尝鲜。除了管好被掩护对象们的食宿问题，李苦禅还细心地考虑到要帮大家躲避日寇的抓捕，就应该让大家在撤离之前先乔装打扮一番。而李苦禅总能凭借自己的阅历准确地判断出同志们的口音，再为他们选取合适的旧衣服，用笔墨画上妆。李苦禅这下不在纸上作画了， 而是改在了人领域上。在他的笔下，年轻的交通员变成了小老头，大学生变成了庄稼汉，教书先生变成了小商贩。对着镜子，同志们甚至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敌人就更认不出来。平日里除了用自家的院子掩护大伙，李苦禅还从事起了情报搜集的工作。只不过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他要搜集的情报并不是很复杂，主要就是利用自己的特长监测北平城里的日军是否有异常的活动。李苦禅第一次来到北平时是1919年，那一年他年仅20岁，又身无分文，为了凑学费贴补生活，他白天跟着师傅们学画，晚上就拉着黄包车糊口。这车夫生涯又让他有了一个别人所不具备的技能，北平活地图。 李苦禅是个画家，而创作需要采风，自从日寇进入北平，他便在采风时多留一个心眼，一边寻找创作灵感，一边细心留意鬼子的货车上拉的都是什么物资，这些物资都被拉到了哪里。这样白天在城里转上一圈，晚上再回家整理今天的发现，传递给上级。 后来黄浩通过李苦禅和其他几个同志传递的情报，成功找到了日军安置在北平弹药库的具体位置。这件事儿让李苦禅兴奋了很久。一天，李苦禅正在画室忙碌着，叩门声又响了起来。李苦禅赶忙放下手中的事情去开门。打开门的一瞬间，他愣了一下，一张熟悉的面孔映入了他的眼帘。来人正是李苦禅先前送到冀东根据地的袁祥峰。这时的袁祥峰已经是八路军的一名基层干部了，此次回到北平是因为组织上给他派了新的任务，他想请李苦禅帮个忙。 在北京阶段，那也是党给他的任务吧，就说你得要打到部队里头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又是苦禅大哥给他介绍了一个徐州有个部队的司令有点认识，所以写了一封信，他就到那就去了。去了之后做了个卫官。 李苦禅只用了一封信就化解了袁祥峰的难题，可见他的社会关系是多么的灵通。而这也正应了黄浩之前的预言，帮袁祥峰成功打入汪精卫的军队系统让李苦禅也很欣慰。更欣慰的是，他对于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为抗日做贡献更加得心应手。袁祥峰只身来到了徐州，一边认真带兵训练作为伪装，一边暗中摸清楚徐州敌军的防卫部署和兵力部署等情况。在真正的谍战中，特工们为了防止暴露，搜集到的情报通常不能记在纸上或其他物件上，这样才能不留痕迹，让敌人也找不到证据。所以情报只能记在脑子里，要想传递就得人离开徐州城。 为了从徐州脱身，袁祥峰又给远在北平的李苦禅发信，请李苦禅发电报给他，谎称袁祥峰的母亲病故，让袁祥峰速回北平奔丧。袁祥峰拿着李苦禅发来的电报去找王知青请假，果然如愿出了徐州城。除了徐州城的袁祥峰仅仅在北平住了一个晚上，就起身前往位于山西太行山附近的八路军129师驻地。在那里，袁祥峰将脑中的情报一股脑地画了出来。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工作的隐蔽性，袁祥峰甚至连一张年轻时候的照片都没有留下。 此后袁祥峰又和李苦禅多次配合，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李苦禅除了自己编理由帮袁祥峰出城外，还请其他各地的朋友给袁祥峰写信，每次想到的借口都不一样。在李苦禅搭救掩护众多的抗日志士中，袁祥峰是和他最有缘的了。 虽然两个人配合的天衣无缝，但在袁湘峰潜伏期间有一个多月，他们之间却处于了失联的状态。 1939年5月14日黎明时分，睡梦中的胡禅先生依稀听到房顶上有动静。 那天早晨呢，我的姥姥都起得很早，她起来之后呢，一个是倒尿盆，往城根那边倒尿盆，完了之后就是扫院子，就在小院子里的时候就听到外边咕咚咕咚声，这时候已经有日本人进来了，把从房上跳下去把大门开开，进来院之后，因为那时候跟我午觉也听到了，我们俩就在炕上没出被窝，就把拉着这个窗帘缝往外看，看着这就是我姥姥在那拿条那什么吧，在那看嘛，就有一个人把他推的小动物，是拿那个杆子往他腰上打了一杆子，给他推到小动物去了。我父亲和魏叔叔从南屋出来了，是一个手铐，是第一口手铐铐两个人，这样就把他日本宪兵队就把他拿抓走了。 大卡车七拐八拐后，在沙滩地区的一座红楼前停了下来。李苦禅抬眼一看，这不是北大红楼吗？李苦禅在这儿学习过，也在这儿给他的学生们讲过课。如此神圣的学术之地，竟被鬼子征用为宪兵司令部，李苦禅更加感觉到愤怒。李苦禅被日本宪兵推下了大卡车，关进了老北大红楼的地下室，也就是日本宪兵队本部的留置场。几十年后，李苦禅回忆起牢房当时的样子是这么描述的：地下室的房间里，宽宽的木棱子钉成了一个大木笼，临近屋门的地方开了一扇小门，木笼子里人是看不到外面，而外边的宪兵却能监视到里边的犯人。牢房的门锁上以后，李苦禅开始思考，究竟为了什么鬼子要把他抓？或许他们认为我和八路军有往来，也或许我认识的人中有做八路军工作的，为我所不知，结果被他们逮住了，查社会关系，牵连到我，至今也不晓得。刚才我阅读的这份手稿是李苦禅在1967年回忆自己当年的入狱经历时写下的文字。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苦禅很困惑，自己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时从来都是心细如发丝，到底是哪里出了纰漏呢？ 后来根据黄浩行动组的其他成员调查得知，一名曾经去过李苦禅家的青年学生在保定毒性被捕，说出了李苦禅家的地址。除此之外，侵华日军并没有什么李苦禅四通八路的真凭实据，于是决定先将李苦禅抓过来严刑拷打一番，看看是否能有意外的收获。但侵华日军的计谋失败得很彻底，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李苦禅，李苦禅始终坚称自己就是个画画的，不认识什么八路军。 被捕后经多次惨刑，真是九死一生。侵华日军一看用刑这招对李苦禅没用，便转而想出了另一个招数。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